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；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 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Think about love, think about hate, think about getting thin, why I'm always late, think about tonight, what I'm gonna do. Hello,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在节目当中呢，我经常带领大家去吃各种美食，也不断的有朋友在给我汇总各种神级小吃店。那今天呢，又有朋友给我汇总了一下，这个呢算得上是吃货的私人收藏版本了。这十家小吃店呢，都是神一级的吃货收藏的版本，哪怕站着吃，我相信这味道也会让你心甘情愿的。在深夜放毒带领大家去尝美食，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太好的行为，但是怎么办呢？我和你们都是那么爱吃的人。在北京呢，有一些神级的小店，走街串巷的吃货才是知道的。这些小店不但座位难寻，而且也没有 WiFi， 什么服务啊之类的，你就想都不要想。但是它的味道应该是让你觉得，只要能吃上这一口，哪怕站着吃，打包回家，也都会不抗拒的。经常混迹西单的吃货都知道天下小福酸辣粉。那么这家酸辣粉店呢，在北京可以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小店了。这家店非常小，应该叫做小小店吧。他们家的门口呢，永远是爆满排队的，就那么几张小桌子，根本可以忽略不计。毕竟吃货们早就习惯了站在门口端着碗来份酸辣粉。粉儿下到热锅里翻两翻就赶快出锅，捞进碗里放好调料，盛的就是一个纸碗，一勺汤浇下去，再加点香菜、榨菜、炸花生、黄豆、辣椒，你可以自己配。就是这么看上去非常简单的酸辣粉，却是 宁可站着吃也心甘情愿的味道。地点呢，在西单文化广场东侧底商，人均消费14块钱左右。记得有首歌叫做《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》，是不是？那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南锣鼓巷吃炸鸡。这家炸鸡店的名字呢很特别，叫做勺勺炸鸡，其实就是勺子的勺。这家店铺呢真的是太小了，所以大多数食客都会点外卖，不然呢也是来这儿买了打包带走。虽然店很小，但是也挡不住人家生意好。最好的是他家不仅啊可以点一人份，还可以点多种口味，简直就是为吃货量身打造的。勺勺炸鸡，鸡肉炸的是外焦里嫩，一口咬开还能看见里面的汁水。举着这样一份热气腾腾、诱人食欲的炸鸡，回头率简直是200%。勺勺炸鸡的地址就在鼓楼东大街187号南锣鼓巷里，人均消费32块钱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品尝一下鸡肉中的战斗机，正宗的爆鸡先生台湾风味。一间小小的店铺本就不大，可厨房却又占据了一半的江山，柜台又占了1/4，所以顾客呢只能挤在剩下的1/4的地方去吃了，基本上是没有堂食区的，有几把折椅而已，这也只能是算作静候等餐的区域吧。那玻璃橱柜里呢陈列着各种拿来爆的美食，基本上都是半成品，可以算得上是距离美食一步之遥了，你可以看上什么就选择爆什么。台式爆鸡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盐酥鸡，鸡肉里面是满满的肉汁儿，搭配上香气独特的9层塔叶，鸡肉和叶子一起搭配着，味道非常的棒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这里还有台湾特色的米血糕、糯米肠等等。这家爆鸡店的地址呢，在鼓楼东大街164号，人均消费21元左右。 So 的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寻找那些神级的小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为你推荐的就是赵记的酱肘子。赵记的酱肘子猪蹄儿啊，颜色虽然有点重，但是挡不住它味道好，尤其是这酱猪蹄儿，趁着热吃，软烂入味，润而不腻。如果喜欢吃 Q 弹的口感呢，你完全也可以把它晾凉了再吃。老板是正宗的北京人，就一个小门脸，每天呀要想买得到得趁早来排队，一般早上10点多才开始卖，到下午3-4点钟就基本卖完收摊了。虽然在马路上啃猪蹄儿显得有点太过豪放，但这喷香的味道真心让人忍不住啊。他们家炖的肘子呢，火候也是恰到好处的，软烂而不散，都是脱骨的，买了就可以直接吃，或者是用保鲜膜包好晾凉了切成片，夹在烧饼里或者是卷春饼吃，那叫一个香。能吃上这口酱肘子，是不是也就无欲无求了呢？赵记酱肘子的地点在花园路10号院四联美发美容院的对面，人均消费41元左右。北京人的早点名单里面通常都会有灌饼，这也是北京人必备的早点之一。而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老胡灌饼。老胡灌饼已经开了10多年了，最早开始的时候呢是推着车卖，后来有了自己的小门脸，旁边的小店是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只有老胡这个店屹立不倒。这家饼呢是先煎后烤，外脆里嫩，他们家独门秘制的酱汁实在是太销魂了，酱香味道十足。饭点儿这里必须是排着队的，早中晚都不例外。饥寒辘辘的早晨，是不是只有灌饼才能叫醒你呢？老胡灌饼的地址呢在安祥路盘古大观的附近，音乐学院的南门向东200米，人均消费只要4元钱。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具有南方特色的早餐——江南滋饭团。如果说北方人喜欢烙饼卷一切的话，那么南方朋友应该喜欢饭团包一切吧。这家小店呢，主要做的就是南方特色的传统饭团。小店的店面是非常小的，柜台里有3个人是现做现卖，大多数朋友来这儿都是打包带走的。他家的饭团真的特别好吃，而且油条也是现炸的，酥软，咸蛋黄沙沙的，雪菜笋、榨菜都是配料，保持着他们各自的味道和个性，却又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。地点呢在东城区的朝阳门南小街105号，人均消费11元左右。老北京人除了爱吃灌饼，还爱吃煎饼。那号称北京城内最好吃的煎饼，当属白毛煎饼王。接下来就一起去尝一尝。大名鼎鼎的白毛煎饼虽然只是路边的一个临时小摊，但永远都是人满为患。名气大了，自然有很多的盗版。不过呀，您只要看见炸薄脆的白发大爷，那您就算找对正地儿了，准没错。除了现炸的超大薄脆之外，煎饼里还加了满满的花生和芝麻，这样的组合让这个超级大煎饼又香又脆。煎饼个是特别的大，用料也实诚，一般人呢吃1/3也就差不多了。刚刚摊好的大煎饼，就算站在路边吃也是觉得人间美味了。地点呢在西城区的永安路与仁寿路的交叉口处，人均消费11元。 身中带着些许的想念，是对谁？嘿，多久没见你挥着手，带着淡淡的笑脸，说最近过得怎样，有没有新的爱恋？你我若无其事说着理想，却忘了最初有的梦想，不是不想起，只是彷徨，我想我们都少了去实现的力量、哦、我们都在真空下眺望，望着希望变成了失望，走到彼此都失去方向，变成原地不动的沙瓜，不了解真空下的现况，只能借一下彼此手掌握、哦、也许爱情已经被遗忘，但手心的温度依然在发烫。变成了失望，走到彼此都失去方向，变成原地不动的沙瓜，不了解真空下的现况，只能借一下彼此手掌握，也许爱情已经被遗忘，但手心的温度依然在发烫，都在真空下眺望、哦、望着希望变成了失望、哦、走到彼此都失去方向，变成原地不动的傻瓜，不了解真空下的现况、哦、只能借一下彼此手掌握，也许爱情已经被遗忘，但手心的温度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品尝那些只有北京的地道吃货才知道的神级小馆子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的是传奇一般的苍蝇小馆行记肉夹馍店。据吃货们传呢，这里是全北京最好吃的肉夹馍了。他们家的门脸可以说是小得可怜，但就这样一个小小的门店却上过很多档的电视节目，生意火爆得不得了，不管是严寒酷暑经常都是排着大队的。他家的肉呢是用开店时的老汤炖制的，由30多种调料精心熬制出来，味道醇厚，肉香而不腻，而且呢外面的馍吃起来很软和，能够吃出面的香味儿，肉的汤汁已经渗入到了面饼当中，可以说得上是绝美的搭配。 走过路过，点上两个肉夹馍，一点不费劲儿就能吃完，而且呀，根本不觉得油腻。地点呢，在西四环的南路66号北大地商场的北路口，人均消费9块钱左右。接下来的这个数字如果报给大家，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小店的营业额呢？这家小店一天可以卖出10000多只鸡爪，它就是西单明珠商场店旁边的卤人甲，卤就是卤味的卤。这家店专营卤鸡爪，一天能卖出去10000多个。卤鸡爪分为秘制和麻辣两种口味，都是20多种中药老汤小火慢炖熬制而成的，一定要趁热吃，轻轻一掰肉就脱骨了，十分的软糯，入口即化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满满的少女元气。另外呢，掌中宝还有鸡西软骨都是很不错的，骨肉两全，用纸杯包装拿在手里，既方便又美味，很适合逛街的时候一边玩一边吃。另外呢，他们家还有炸翅尖，吃起来比较肥嫩，肉汁还很浓，配上各种的佐料，实在是美味至极，拿在手里就不舍得放下，一个接一个，没法停下来。卤人甲的地点呢，在西单横二条59号明珠商场的一侧外围底商，人均消费23元左右。最后我要带大家品尝的是吉隆都炸章鱼烧烤。所有的章鱼都是现场制作的，因为制作需要一定的时间，加上制作设备的容量有限，很多时候在这里你只能是耐心的排队等待。章鱼肉超大的一颗，而且呢是现做的，肉质非常新鲜，味道也很赞，外焦里嫩，咬一口感觉 QQ 的，一口一个实在是太过瘾了。吉隆都炸章鱼烧的地点呢，就在东城区的北新桥地铁站B 口，人均消费20元左右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。生活是有长度的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